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表扬本年度一班杰出歌手，同时致敬一众运动精英，乐坛、体坛携手向前，为香港发光发亮，绽放我们的骄傲。12月28日下午3点，会展 Hall 5BC 隆重举行。 大家好，我是赵展雄阿 Phil， 我最骄傲的就是我人仔细细，但是我咬手瓜咬赢好多人。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主题就是我们的骄傲，到时除了有我们一班歌手，还有一班努力不懈为港争光的运动员。12月28日下午3点会展开 5BC， 预埋你啦。 Perfect Perfect 专业呈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主办新城资讯台，冠名赞助 Perfect Perfect， 主力赞助李文商业中心、维港口腔连锁、指定信用卡中银超卡，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联合赞助屈臣氏蒸馏水、数码媒体策动 Multi Metro。特别环节是我们的运动员，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及普遍寒冷，高地气温显著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早上相当清凉，随后2-3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45%，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金管局提提你，拎咪乱揿。 银行话户口有异常交易，要入密码验证。 有便宜，即刻咁拎俾钱先。 Download 呢个 app 就有折扣。 拎胡乱揿错好头痕，资料密码同样要留神。各位街坊记紧，揿拎先谂两谂，咪瞎眼瞓。 重要嘅嘢点知讲三次啊？揿拎之前要谂谂谂， 咪乱揿拎啊！ 今届政府大力推进减废回收，废物量已经越过顶峰，开始稳步下降。点样可以进一步推动绿色减废回收文化？市民可以点样行多一步？ 民生无小事。 本周嘉宾：东九龙居民委员会秘书长余维俊、绿色地球环境事务主任陈庭谦。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民生无小事，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有冇谂过喺商场唱圣诗呢？一个咁特别嘅经历，一定要预埋你同埋我啦！12月22日3点喺荃湾全新天地园林广场，有新城广播主办嘅第一届诗歌游街诗歌颁奖礼。准备嚟同我哋一齐赞美上帝，迎接呢个普天同庆嘅圣诞节啦！大家好，我系玻璃海岸线嘅 Gabby。 诗歌有街诗歌颁奖礼2024，冠名赞助大和悠，始于1682，为你呈现法国皇室生日蛋糕。伙伴机构 Canton Hemp CMDA， 场地赞助全新天地。 第二期亦都系2024年第58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 谁都讨厌你，谁都诅咒你。 恭喜晒 YT 大哥，胜利佢系周恩晴啊！就系呢一首冠军作品阿修罗啊！生也会笑你阿修罗呢个角色咧喺唔同嘅宗教神话都出现过啊，系代表啲愤怒、邪恶不分。我在阴影中辅导你，追求力量嘅阴暗面，有光就有影，光越强影越深。人性都系咁，有光明面亦都有阴暗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7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星期六晚上11:10开始这个礼拜的恐怖热线，由现在到凌晨1:00。今晚这位嘉宾呢就第一次来到电台的，但我认识他都一段时间了。今晚他都涉及一些可能是之前和之后啦。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有一位玄学师傅啦，涉及之前就是说他未入行之前的灵异经历，之后的当然都挺多的。好啦，这位嘉宾呢就是周法源师傅。 喂，大家好，大家好。 第一次在电台出现啊？ 是啊，我即是这个经历呢我觉得非常之新鲜。 是不 是？ 是。好新鲜。 好新鲜。 咁好啊 ,2025 年来临之前我就给一个记忆你啦。 好。 好嘛。 好，不生难忘呢个记忆。唔因为其实讲返细个即係读緊书嘅年代係听 好多。我知你准备讲啲嘢㗎。 唔係你嗰个啊。唔係你嗰个。 即係 收音机喺或者电台喺我哋即係传播媒介嘅历史上係曾经红霸咗好长时间。 而家都系㗎。 係而家都系。 梗系啦。 咁但係由我嗰个年代去到而家即係都接近淡入中年啦，咁我终于可以坐喺度咧，都系一个好好嘅 experience 嚟嘅。 好多谢你今晚嚟先啦。有咩唔同啊？喺电台讲， 呢度阔好多，我觉得。 咩叫阔好多？ 个环境系个 studio 啊， 系 咁即系所有有啲仪器啊，咁嗰啲即系感觉上系好似好精密咁样咯。 喂，咁梗系啦，真系一个公共广播嘅地区嚟噶嘛， 即系个大机构佢入边好多嘢就即系规划得比较再 detail 啲。咁平时我哋去唔同嘅网台啊，或者去你嗰度啊，咁就见到灵活性大啲。 嗯，两样嘢啦，两个平台咁样啦。 系啦， 好啦，咁啊，可能喺今日或者大家先第一次认识阿周法源师傅啦。咁佢就主力咧做啲风水玄学啦。基本上就同一啲所谓法科师傅就冇关嘅，系咪？ 系，基本上系啊。 但系你而家就开始接触下啲泰国嘢喎。 系，冇错， 系嘛？ 咁其实咧，以前就做风水个年代咧，就好多时需要拜神嘅。 系。 咁拜神之前咧，就拜街嘅。即係燒家衣啊，或者係去拜地主啊咁樣。咁點解呢？因為嗰陣呢就搵食艱難，咁就唔係成日有人搵啊。咁即係嗰陣年紀仲細㗎嘛。咁就冇生意去燒啲嘢啦咁樣。咁就燒下就 OK 啦。 咦，冇生意燒啲嘢真係你會覺得係有啲好兄弟。 其實就有啲似麻雀館或者嗰啲娛樂場所呢，喂咁好靜啊，攞去燒嘢啊咁樣嘅。 係㗎。 咁燒得多呢就有啲師兄弟就好关心我，就喂你成日咁样烧法，你惊唔惊咩噶？濑嘢噶？咁、我嗰阵我细胆，咁我就哎呀系，咁点算啊？咁濑嘢点算啊？话嗱你杂林咧就谂两条路，一系就唔好烧任物，一系咧你就去搵个即系道家嘅地方去结个缘，即系睇下有冇人可以帮到你啦。 系 咁即系我而家年纪大啲，谂翻转头就似去做小贩啊，惊俾人搞咧，快啲拜个大佬，即系咁样，即系比喻上吓， 类似系比喻 啦，比喻啫。 系 咁样入咗个道家嗰个门嘅。 哦，都入过咩？ 入过。咁如果唔系，点解有个法字啊？有个法字就系因为喺道家嗰度学过法噶嘛。 哦，呢、這个我又唔知道，原来系。 系啊，我哋相识咗好几年，我都系第一次讲俾你听。 系啦、啊，原来你又收收埋埋。 系啊， 我、原来都曾经掂过下嘅。 系啦、啊，正经去拜师学艺嘅。 咁但系你系从来唔用呢啲嘢喎？ 早期用过下。 用过啊？ 系啦、 啊。哦 ，OK。 即系譬如话去念一念个符咒先好烧嘢啊，或者系烧完嘢之后，可能你有朋友同你一齐烧，咁佢翻屋企之前，你帮佢可能写个花字啊，或者用宗教上面嘅一个仪轨帮佢轻轻清新翻个人咁样咯。 哦， 系有嘅。 咁所以可能都系叫做辅助性质啦，就唔系真系而家个派头出嚟系玄学风水嘛，系咪？ 啊，当时可以系咁讲。 系，咁而家都系噶嘛。 系系系。 系啦，好啦，玄学风水同灵异嘅嘢虽然冇好直接嘅关系，但其实又唔可以话冇噶，即系点都会有噶。 冇错， 系嘛？最有嘅系咪就系你去睇风水、睇屋啊、睇铺啊嗰啲啦？ 冇错。 好啊，咁嚟啦，我哋分享一下。 例如，譬如话有时 去出去睇一啲风水呢，咁有一条数呢叫做即係飞星数啦，或者係即係佢嗰个五行嗰条数。咁佢条数去到睇好似冇乜特别喎，咁但係点解个主家或者个客人就话、喂，成日即係觉得呢度好怪啊，嗰度道门自己闩啊，有啲风声啊，即係点解有啲好科学上解释唔到嘅嘢呢， 佢哋会搵你咩呢啲。 某程度上佢会讲咗嘅。 係 啦。咁跟住即係当然啦，学你话斋首先顾好咗个生意、或者顾好咗搵食嗰 part 先啦、跟住佢顺带一提，可能话有啲伙计喺后楼梯见到咁样咁样喎、咁跟住就要另外开一个卦象去睇一睇系咪真係有阴邪呀、有鬼呀、灵异嘢咁样。 呢、个点样开呢、个卦。 咁其实嗰个卦好简单嘅、即係易经六十四卦呢，某一啲卦系主宰咗有冇阴灵喺度。如果开到嗰个卦，喂喺呢样嘢喎，咁你就知道需要喺嗰方面呢再去处理囉。 咁、那个卦系用啲铜钱开。 係用铜钱一定 係啦係啦。咁、我咁就知道又点算啦。 知道就要沟通啦。咁又分开两个层次嘅。咁假设嗰个灵体本身喺度系即係好似住咗几十年。 係啊。 你又无谓夹硬去即係踢走佢啦，系咪先？咁你同佢沟通下，喂，而家就临请你食餐饭先，烧几柱啦，即系买啲烧肉饭，乜都好啦。跟住就礼貌地同你讲一讲，而家有主归主，有庙归庙啦。呢、个主家就喺度，可能即系揾食嘅啫，就互不相干咁样咁样。咁正常啊，60%咧系得嘅， 系 即系之后会减轻噶。其实点解佢会有呢啲怪声或者有啲灵异嘢俾人睇咧？佢想话俾你听，我喺度。 要啲嘢咁解囉。 係啦。哇，即係你讲过就有个贪念。 係。 个灵体本身有个欲念喺度。喂，我成日冇饭食喎，就係就唔整隻烧猪嚟，即係可能係咁样㗎嘛。咁喺我哋嘅角度呢，就係佢个欲念之心未死。咁但有啲唔係呀，我总之我坐咗喺度。哇，你哋成日咁样切出咁转，我系唔 like 你呀，又或者都冇人同我玩，我话俾你听我喺度。 係。 有呢两种啦。 Okay。 呢两种系属于容易处理到嘅。 係。 即係讲真，鬼之前都系人嚟㗎嘛、人就有感受啦，你有感受我就知点同你沟通啦。咁所以呢，如果你礼礼貌貌正正经经即係同佢即係 打晒招呼。 係啦，即係请佢食餐好嘅多数都得嘅。咁第二种呢就唔系咁简单啦。佢有个怨念喺度。 即係可能喺嗰度吊颈嘅嗰啲啦， 即係某啲旧区呢，即係我假设啦，可能係观塘啊，或者係 深水埗 啊，啦佢经历咗太多年代嘅洗礼啊，始终入面发生过一啲好离奇嘅事呢，如果有啲灵体喺嗰度係即係含冤而走嘅，咁就好麻烦啦。咁可能佢个意思就係、是、我摆明唔鍾意你喺度啊，你吹咩，我係喺度搞搞阵啊，即係可以係咁样㗎嘛。 Okay。 咁就要出动到即係以前我对学法啊，佢哋嗰啲术语就话、收咗佢或者灭咗佢咁样啦。 咁但係通常都唔会咁做嘅、少啲嘅。 即係讲係咁讲啦，係咪。咁即係有啲人好犀利㗎嘛，佢话我念咗之后咁跟住就收咗佢㗎啦，入咗呢个袋度啊。咁我心话咁咪得㗎啦。咁、你咪鍾意收咩咪收咩。即係假设咁样讲啦。咁嗰啲师兄弟呢就讲返嘛，某一类型嘅灵界朋友呢，佢係有分高低嘅。低嗰啲呢佢真係咁样俾你收到嘅。喂，但高嗰啲就唔係咁简单㗎啦。即係佢不停係嗰、那个怨念越嚟越重呢，你话收佢俾你收咩冇可能。咁所以就有分开唔同嘅阶段囉。 咁接触过咩 case 啦，我哋讲单 case 听下先啦。 即係关于。 风水上。 风水上。风水上呢就曾经去过一个住宅嗰度睇呢。咁入到去系一个即係唔系特别旧啦，喺荃湾一啲中低密度嘅住宅，唔系唐楼嚟㗎，即係都90年代起嘅。 有 lift 嗰啲啦。 係啦係啦，有 lift， 洋楼嚟嘅。咁就上到去呢就叮当开门之后呢，嗰一对夫妇年纪中年左右啦，50出头啦，咁佢就唉、师傅你好啦，你好啦，咁我通常好观察人哋讲咩先嘅、即係可能佢一见到你已经愁眉苦面呢，你已经知道呢单嘢唔係咁简单啦。咁如果佢讲咗一阵佢先入戏屋话，喂而家咁样咁样咁样喎，咁佢就话成日病，同埋呢嗰啲病呢医生就话唔知点解你会咁样唔舒服、例如啊，我当啊块面啊会有一啲黑色嘅斑生咗出嚟。 咁唔系零碎生斑又合理㗎喎、 但係呢个问题系佢本身白雪雪㗎嘛。 係。 咁跟住 医生就话你有冇觉得好唔舒服先？定纯粹有色斑先？佢话好痕， 哦， 系啦，即系有少少 symptom 啊。 嗯， 咁跟住咧就俾药佢食，好一阵又翻转头，佢又食得好清啊，又即系冇乜话好大压力啊嗰啲嘢，即系客观上边嘅嘢咧，并不影响呢、這个呢个病症。 Okay. 咁跟住隔一阵咧，就到佢老公，即系几个月后，佢先生咧就平时冇乜嘢嘅，但系突然间个人咧个情绪好低落，咁、附近即系近亲亦都冇话有啲人走咗影响到佢，一切如常。咁跟住佢就话，所以呢、這个基于呢个情况下咧，阿、师傅想问下，究竟你嚟到，你嘅推断似系咩方向有问题咧？咁样，咁当时咧佢就有个。以前有啲福禄寿嗰啲像， 系啊， 但佢嗰个就唔系福禄寿嚟嘅， 哦， 有啲似少佛弥勒佛抱住小朋友咁样 刀仔佛嗰啲， 唉、哎，冇错啦。咁嗰个刀仔佛咧，哇，阿乜太啊，呢、這个佛像就你摆喺度几耐咧？ 嗯， 因为嗰个佛像望落去，本身嗰啲瓷器咪白色嘅，佢、变灰噶啦，下面。哦我摆喺度几耐啊？佢话我由我结婚嗰阵到而家咯， 几多年咁咯，系咯，咁唔出奇啊。其实都系好多咁样嘅。 咁我话阿太，不如大家坐低望一望呢个佛像咧、 啊。 其实你自己感觉上，佢个色泽系咪退咗啊？ 嗯， 我冇乜感觉，我对咗几十年好正常。 系啊，正常。 我但系我一个局外人咧，我就。即系都好感受到呢个弥勒佛入边咧，就好大机会已经唔系一个佛嚟噶啦。 哦，错咗另一啲嘢。 因为你唔识照顾佢，你唔识供啊，你唔识供奉，佢、整到咁污糟，你又唔帮佢抹，你唔帮佢即系整翻靓仔仔，前面又冇花又冇水，你根本当咗佢系一个饰物喺度。 嗯， 咁饰物又点保佑你咧？咁、神佛已经走咗退气噶啦，而家喺入边嗰个，咁当然我冇讲得咁白啦。咁就哇，你处理咗佢啦。 吓、 你咁讲？我唔识处理噶呢啲嘢，我唔紧要，你攞红纸包咗佢先，你拎去我办公室，咁咪会好啲啊。咁有时呢啲嘢咧就好，讲得白啲就叫好邪、 嗯， 如果讲得科学啲咧就叫好得意、好特别嘅。如果佢真系有个灵体或者有啲外来嘅力量去影响咗咧，你处理咗而佢唔满意嘅话咧、 嗯， 就我哋要负责少少呢条数啊。 即系你系中间 系啦， 涉事人 解咗佢呢件事， 系咯， 人哋未必想俾你解。 系 咁，我去即系睇完呢单风水之后咧、我攞车嗰阵就好神奇嘅事，终于发生啦。 咁转头讲啦。 恐怖异事，潘少聪。1834997 今个圣诞荷里活广场联成日本人气角色 Kanahe's Small Animals 打造冬日限定荷里活广场城 Pisky in Usaki 玩转粉红游乐园，带你游览多个粉红可爱打卡位同乐园区，由即日起至2025年1月5日期间，更特设两大游乐区及四大打卡区，全程投入 P 座与粉红兔兔嘅缤纷世界，一齐玩转粉红游乐园。 你最近忙唔忙啊？生活就算几忙，都要好好照顾自己身心健康，先可以继续行得更远更前。想健康走过人生每段路，每个星期一放工后留少少时间俾我同俾你自己啊！逢星期一黄昏6:30至7:00理事会节目时段内，有我啤梨同你约线健谈，健康关你事之约线健谈，由辉智赞助播出，辉约线长健智。 新城理财家汇聚各路投资名家及资产管理大行观点，集思广益，指引你嘅投资方向。独家专访财金名人，精辟分析经济格局， 最洞察市场，睇得更清。 从生活理财、退休策划、保险传承，到海内外房地产， 全面覆盖， 贯彻做你嘅财富担当。 即上 metrofinanceplus.com.hk。 新城理财家，投资生活，我才是专家。 圣诞新年冷知识， 菲律 宾是世界第三大天主教国家，超过八成人口信奉罗马天主教，而国内第二大宗教是基督新教。可以想象圣诞节在菲律宾是很重要的节日，有几重要呢？菲律宾人九月就开始庆祝圣诞，一直去到新年，足足庆祝三个月。 今个圣诞同新年有新城广播和你一起过。 喂，看着你啊。哦，你看着你啊。 看着你笑，看着你把看着你赞。看着你学，看着你只看着你吃。看着你，看着你。 记得看着你啦。 新城广播全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七乘廿四，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MBO TV， 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香港棒球队正选成员郑海婷 Tommy 五人的比赛、我想问一下，跟平时去到打这个棒球其实有什么分别？ 其实最大的分别呢，我会觉得是个一来的场的 size 会不同啦，所有东西都很快，速度感 很高，还有很刺激。正常棒球是打九局的，每一局都有分上下局的， around 大概三至四个钟头左右，五人棒球大约可能个人两个钟就打完， total 要打三局，是三盘两胜制。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半，新城财经台。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恐怖热线潘小聪。 好啦，咁啊，未继续啊，周法源师傅嗰个个案之前呢，咁啊，亦都欢迎啲同朋友啦，打嚟1834997分享啲经历。咁呢个朋友已经率先打嚟啦，有啲嘢倾下嘅。喂，曹小姐 ，Hello， 喂， 曹小姐， 听唔听到？ 清楚。 系啊，叫细 Win 啦、啊。 我、哦、细 Win， 好，仲有啊，师傅喺度啊。 喂 ，Hello，Hello， 好啦， 师傅， 系你有咩分享啊？ 哇，其实都可以讲，或者有一个是我自己亲身经，都是亲身经历啦。 好啊。 咁我本身呢，我有个契姐嘅。咁我契姐呢，其实就已经死咗八年㗎啦。 係。 咁其实喺嗰段时间呢，佢死嗰段时呢，我帮佢即係同埋佢屋企人啦，搞晒啲身后事嗰段时啦。到我哋攞佢个，因为佢本身呢係啲围村人。咁咧，咁佢就本身未叫做正式系结婚啦。咁咧，所以咧围村通常都系重男轻女噶嘛。咁喺呢段时间，嗰段时间即系落葬噼里啪啦咧，就争拗咧，就系、是、其实我契姐就个心愿就想翻自己围村入边，即系撞咗落去。咁好啦，喺嗰段时间咧，就已经即系几经辛苦都搞掂咗之后呢，咁我呢就抱住同埋佢妹妹呢就抱住佢啲骨灰呢、就车去嗰度呢，諗住就扎咗时辰去安葬嘅。咁好啦，咁跟住呢，我前一日我好记得我前一日嘅夜晚发梦，我就发到佢。咁我发到佢呢，咁我其实我本身自己呢就我一直都系我諗算系高有啲高龄啦。咁、我咁个感触系几好，都有啲敏感嘅。咁咧，我发梦系发到佢咧，就咦，阿梦境咧，佢好开心、哦，佢一路咧四万个孖口对住我笑啦。咁、咧就跟住我就唔知道我个梦中咧，我都唔记得咗佢系死咗，我净系一路同佢讲，喂，点解你咁开心嘅？咁样讲，仲好似平时咁同佢倾偈。我仲要个 question mark 就系话，喂。因为佢生前咧，佢揸车噶，咁咧我仲见到佢，我话耶，点解你揸住架车？唔系你自己揸嘅，点解你坐？点解隔篱有个金毛嘅？我仲咁样、啊，咁跟住啦，咁跟住佢冇答我，一路好开心咁笑。咁、我就跟住醒咗之后咧，我就第二日咧，我就系做呢个仪式，即、就、系、是、要拎捧住佢啲骨灰落葬啦。咁、跟住咧，去到我先至得人嘅。 为什么你见到个金毛那个？ 因为他有架指责的车、 入面有个金毛的做司机。哇这样东西我直情我觉得好惊讶咯，因为为什么好真实好真实。直情是我都觉得奇，因为我契姐本身她是驾车人，同埋佢系中意自己揸车嘅。 嗯， 咁我所以点解我？